会好卸下的孤单，当琴声岁月里流转，相爱的人离散，当恋人都忘了浪漫，我将你名字轻唤，一下桌江边天色晚，小酒清淡，醉梦复回与你再相见，我要